控制的时候，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。T.O.O. 没有旧的世界，然而横冲直撞，被误解被骗，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终有残缺？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，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，爱总是让人哭，让人觉得不满足，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，好孤独。想起那首歌，突然期待夏季安静的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。祥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型俱佳，喜迎八方宾客。煎炒烹炸煎料，笑味四海嘉宾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4月27日，星期四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。第三批中央环境保护督查工作全面启动，将对天津、山西、辽宁、安徽、福建、湖南、贵州等7省市开展环境保护督查工作。24日下午，已经分别进驻到福建省和湖南省。北京市有关部门24日明确，对劳动者应休未休的年假休假天数，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的日工资收入的300%支付年休假工资的报酬。上海市近日宣布，从4月26日起全面推开外省市少数民族来沪人员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，同时开展外省市来沪人员异地办理居民身份证邮政投递业务。江苏省划定了内河水上旅游红线，内河通航水域、渔港水域以及渔业养殖区等禁止从事水上游览经营活动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成为索尼克卡丁车，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3305559。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三河珠宝城五一聚会狂欢，4月29日至5月3日，全场黄金零折旧、零损耗、零差价升级换新，钻石彩金享77折，满额更有液晶电视、iPad 等好礼送不停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你的手动跟着心跳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聚散各人的天意，我却是全部你的心意。

夜都上西楼，月如钩，寂寞无痛，深渊锁清秋，剪不断，泪还乱，十里愁，别有一番滋味，在尽头。午夜独上西楼，月如钩，寂寞无痛，深渊锁清秋，剪不断，是你愁，别有一番滋味，在心头。 坐看风轻云淡，静听七夕关怀，1033听若有情。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来到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4月27号星期四，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气温10度，明天白天晴，最高气温30度，廊坊明天晴，最高气温30度，首都北京明天晴，最高气温30度，近邻天津明天晴，最高气温29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明天是周五，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2和7，请您遵照执行。在这个时代呢，大多数人多少都会知道一些养生的好习惯，来听一下这些好习惯你做到了吗？早上醒来之后喝一杯温的柠檬水，水温不要太高，以免破坏维生素 C。 还有吃一顿豪华的早餐，西方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，早餐像国王，午餐像王子，晚饭像平民。早饭最好是包含淀粉、蛋白质、果蔬、坚果四大类食物，可以让胃肠道更快的苏醒，一天都充满了活力。再有就是每天运动20分钟至1小时，瑜伽、跳舞、跑步、网球、足球都是可以的。这些好习惯你可以做到吗？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330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比亚迪汽车强势入驻三河地区，全系车型零利润促销，进店有好礼赠送。购车热线0316-3088-066，地址102国道173号铁路东侧。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引领者。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这是唱通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我的心里有一首歌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响起，你听。 太美丽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，我的爱才放弃，你远远离去。太勇敢的爱情，为你流血的心，爱像泡沫。 我听到了一首歌，也是一种心情。 对，没错， 你的心情我的歌， 你的心情我的歌。 曲，你我心中方向，风悠悠的在梦中轻喊，如何人忘 世界改变，你也

了街道，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，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指引，我似乎听到了他烛骨般的心跳。我在这里欢笑，我在这里哭泣，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，我在这里祈祷，我在这里迷惘，我在这里寻找，在这里失去。北京，北京，咖啡馆与广场有三个结局，就像霓虹灯和月亮的距离，人们在挣扎中相互告慰和拥抱，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脆弱，我们在这欢笑，我们在这哭泣，我们在这活着也在这死去，我们在这祈祷，我们在这迷惘，我们在这寻找，找也在这失去。北京，北京，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想和孩子学游泳，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，初学班、亲子班、私教班火爆招生中，专业的教学，优雅的环境，先进的净化设备，包教包会，办卡更有精彩优惠，3129-222，3129-333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4月27日星期四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。国办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沟油治理工作的意见，要求进一步强化源头防范和监管执法，落实油奖举报制度。教育部近日公布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、全国通考科目的考试时间，6月7日考语文和数学，6月8日考文科综合、理科综合和外语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被指获奖5年后无新作面世。目前莫言在香港演讲时回应道，一方面是活动太多，另一方面下笔更谨慎，有几部作品还在打磨和修改。2017年全国五一劳动奖评选结果近日揭晓，1593个先进集体和个人受表彰，获奖的先进个人中，一线的工人和专业的技术人员占总数一半以上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将你的失落，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。 好吧，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多情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 一滴在心头， 但只能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别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爱到深处渐渐迷路，醒不住的梦，再不能同住。认识太深反而孤独，谁弥补我的付出，你已看不出。给不了的苦，即使将来就算感情的最初，留不住的苦，如果真爱只能投入不问幸福。爱的太多依赖，爱的太多无奈，慢慢慢将爱归零。诺言太多期待，未来给谁安排，你我何不单纯爱，在不安的时代只有你的爱。世界变得太快，慢慢慢将爱归零。爱情没有失败，人生不能再爱，你我分不真实爱，在年轻的时分，爱会被情伤害。 推开了窗，

超级喜欢你等着我看傻傻的模样，我超级喜欢穿多多钱给你花，然后牵你的手让世界变个样。